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收听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没错，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世界杯的这个进行也是如火如荼哈。第一轮前几天刚刚结束，第二轮一口气儿没喘就已经开始了。 没错， 现在所有人看不看世界杯啊，都现在已经知道很多球星都已经慌了。 没错， 哎，这世界杯是越来越火热了，咱们这个节目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很多的嘉宾啊，有两位我们的竞技者，还有我们的这位足球观察员，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哈。首先是祖冲亚，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祖冲亚，听众朋友们好。 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同行的声音啊， 对对对，太好了。 刚才想说观众朋友们好，然后停顿了一下，说成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有听众啊，有听众， 有听众， 也 有观众。 对，然后另一位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之前在我们节目里出现过的刘飞。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飞。 非常的简短啊， 欢迎你。 很男性化。 对，今天刘飞的这个对手啊也来到了现场，罗源，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源。 咱们的这个所有的嘉宾啊也是准备就绪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啊先不着急到我们的这个操作台上哈去打游戏，我们先来说说昨天的这几场比赛，也是非常值得说到的哈。 对，没错。 清瑞，昨天你看比赛了吗？ 昨天看了一点儿，然后昨天是巴西第一场嘛，是2-0战胜了哥斯达黎加。这场比赛子昂跟我们简单说两句。 这个要说起来可就不简单了哈。昨天这几场比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因为前一天三场比赛都是1-0， 没错， 所以说前两场都是2-0的时候，我以为第三场也会是2-0，没想到这个第三场是跌宕起伏啊。咱们先从刚才这个清瑞给我这个话头啊，巴西跟瑞士咱们先聊起。我觉得呢，这个当时啊所有的巴西球迷在90分钟，这前90分钟全部都是心凉的不要不要的哈， 对，拔凉拔凉的。 对，直到了这个补时的第一分钟跟补时的第6分钟是连入两球哈。两位，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嘉宾昨天是看球了吗？刘飞看了吗？ 昨天第一场球是看了，因为我之前就是预测跟朋友猜测嘛，我觉得就是巴西，因为他第一场面对瑞士是一个平局嘛，我发挥的其实我觉得中规中矩吧。在面对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一场大胜，我当时预测是这样的。就是但是比赛踢到一半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常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又要收获一场平局了，但是没想到最后4分钟连进两球，确实是挺惊心动魄的。 对，罗源觉得这场比赛一个2-0的比分是自己所预测的， 这个水平吗？ 嗯，我预测是平局。 嗯， 因为哥斯达黎加他自己的防守也比较好嘛。然后 人们都觉得有纳瓦斯好像有了很多东西。 纳瓦斯就是皇马最后一堵墙嘛。 对， 嗯。 然后那个巴西的话，因为内马尔刚刚自己伤愈复出，然后状态也不是没有调整到最佳。 嗯。 然后他的过程还需要自己来在比赛中慢慢找到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嗯，没错。昨天这场比赛确实是这个内马尔赛后啊是失声痛哭哈，就在这个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当时往这个场上一蹲就开始捂脸就开始哭。 对，挺 他还是有哭的资格。 对， 可能梅西就没有哭的资格了。 现在就网上我看到有这个球迷开玩笑说嘛，梅西和他的球迷们现在呼吸都是有罪的。 对对，所以就得说到昨天的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是2-0战胜了冰岛，是吧？ 是。 这个我特别想听子昂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所有的阿根廷球迷这个都会觉得，哎，尼日利亚把这个 冰岛 干掉了哈， 对， 那好像我们这个阿根廷出现又有了希望哈。 嗯， 但是我们就是我非常冷静的想了想啊，他能干掉冰岛，为什么干不掉阿根廷呢？啊，所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啊，这个现在高兴的还太早了。当然了，足球嘛，一切都有可能。 对 啊，我还 是阿根廷球迷，应该昨天都还是挺为尼日利亚队的胜利而欢呼的。 对，我觉得梅西可能也是， 对， 他已经成为了尼日利亚球迷，我觉得。 对对对， 有希望就是好的嘛。啊， 没错， 对， 这其实这两场2-0结束以后，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第三场我们会看到塞内加尔是先进球的。 嗯， 当时我就想，哎，这怕不是又是一个2-0哈，瑞士凉了。但是但没想到啊，这个还能再一次奋起啊。这个瑞士连入两球，最后也是有一个绝杀哈。有一个绝杀。那今天昨天的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有了两场绝杀。那你们平时看球的时候会不会为了绝杀而感到特别的兴奋啊？ 会啊，尤其是昨天这个刚才你讲到巴西的这场比赛，还是觉得挺兴奋的，因为那么长时间都是0-0。因为昨天其实还有一个段子，昨天是我们电视台一位同事结婚，然后把大家呢都集中在一个小的一个场所，然后进行一个类似于聚会 party 那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们当时在那个聚会上一块儿欣赏的这场比赛，当时啊就开个玩笑就说，哎呀，怎么一直都是0-0啊，赶紧为你们两口子这新婚巴西献礼进一个。然后结果我们走的时候还是0-0，觉得巴西太不争气了。结果后来我们结束之后回到家之后，突然就发现有这个加时的这个比赛，然后呢巴西一下进了两个球，我们就所以都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巴西是给他们俩这个结婚献了礼了。 很给面子哈。 对，很 给面 子。 嗯， 对，其实作为伪球迷来讲，我觉得哪个队进球我看了都挺激动的，都挺高兴的。 对，这个其实我特别想问啊，说我们今天这个两位马上要竞技的这个嘉宾，平时是我想问啊，是玩足球游戏看球，这个看回放和踢球，你们哪个更多？ 都有吧。 嗯， 然后可能看球比较多，然后在学校里边也会跟同学去一起踢球。 对， 像那个之前第一场那个 A 组的那个乌拉圭那场比赛，最后不是有个绝杀嘛？ 嗯， 最后是头球绝杀，对吗？那个西梅内斯，对不 对？西梅尼斯。 对，然后那场就看得特别兴奋，激情洋溢的感觉。对，到就绝杀那个情绪整个宣泄出来了。 对，刘飞呢？刘飞平时 其实我个人就是踢足球不太行啊，就是不会经常跟朋友去外面踢球，但是我在家里玩游戏比较多。像一些足球类的游戏我都比较喜欢。对， 那看看啊，这个一个是有了现场比赛的这个加持哈，一个是有这个丰富的游戏经验啊，看看怎么样。当然了，大家肯定还是很期待他们两个这个一番较量哈。赶紧给大家再重申我一下，重新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哈。首先呢，我们这个一会儿会有视频的这个足球游戏对战，还推荐大家来视频来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个官方的我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里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随时收看我们这个酒吧游戏世界杯的视频或者回放啊，可以看直播，然后直播结束后也可以看回放。另外在这个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呢，搜索活力982，或者说也就直接搜索982游戏世界杯，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对战画面啊。视频的这个方式还很多的，当然了，这是你这个有 WiFi 或者说不差钱的情况下。 没错。那么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你也可以搜索 FM98.2 以及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这个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 彩节目。 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既定的互动话题，这个是本届俄罗斯世界杯啊，这个各家媒体是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那如果说你知道在世界杯报道的背后啊，有媒体人正在经历哪些酸甜苦辣啊，酸也好，甜也好，苦也好，辣也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当然了，如果说你在世界杯，尽管说你不是媒体朋友哈，那你也经历了酸甜苦辣，也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对， 其实说到这个，知道媒体的酸甜苦辣，我觉得在座的几位很有可能大多数的这个身边的朋友都有做媒体的，然后在报道这个世界杯， 对， 甚至说现场去了世界杯， 没错。 那我先爆个料哈，咱们的刘飞就在，其实这个他的工作地点就在体育台，最近是不是体育台的办公室稍稍有点空啊？ 对，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关注世界杯，然后看球啊，采访多一点。 你有没有认识的这个在俄罗斯的，或者说最近很忙的，他的这个从朋友圈来看，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朋友圈基本现在因为世界杯期间嘛，就是朋友圈，我的朋友圈也基本都是被，因为相信大家也都应该是一样的，都是被世界杯刷屏嘛。有像在现场，或者是我的朋友也有到前方看球的，然后在现场感受这种气氛，然后还有我身边还有一些就是喜欢买这个彩票的，然后也就发表他们的那个进球之后的那种要上天台的那种感想。 所以说还是提醒了一切的这个福利彩票都必须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购买，对 对 对。 哎，罗源呢？你在身边有没有到现场看球或者工作的这个朋友呀？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我们可能周边的话，那个去一起去酒吧，一些朋友可能约着一起去酒吧看。在凌晨啊那个点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也人多会气氛更热烈一些，这样。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冲亚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因为毕竟好像冲亚也是做了电视台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节目嘛，所以也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 没错，因为我们新闻中心嘛，在世界杯期间开了一档特别的策划的节目，在晚间新闻当中叫群聊世界杯。后来我们几个主持人后来就一开玩笑嘛，说这个节目应该改个名字叫尬聊世界杯，因为有两位女主播和两位男主持人，但是呢两位男主持人可能男生嘛对足球了解一些哈，但也没有那么专业，然后呢我们两个女主持人呢应该就是完全不懂球，我觉得连伪球迷的这个级别都没达到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只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去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感受，不过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如果你不是很专业的球迷的话，你也有你自己的角度， 对， 我们懂分享，我们也懂分享快乐，我们可以也有情怀嘛，可以 从别的角度来聊一聊， 没错。然后前方也有我们的一些同事，然后他们会传一些视频资料在现场的，会给我们回传回来，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北京的球迷，他们也在前方，然后为这个世界杯啊，这个呐喊助威，也穿着五颜六色的各国的足球的球服。后来有一位是穿了，应该是绿色的，好像是德国的主场还是客场的球服吧，就说：“哎，这个说你穿这个好绿啊。”他就说：“对，国安永远争第一。”然后后来就说到了中国，然后说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我们能穿着中国队的球迷中国队的队服来到这个现场。后来我们听完这个就觉得好像还有一丝最后的倔强， 还有一丝最后的希望吧。 对， 现在主要还是投眼于这一届世界杯吧。现在我们想在世界杯里看到中国队，可能只能在游戏里的世界杯了哈。我们的这个时间啊，也是上半节的这个时间也是过去不少了哈。我们现在就有请两位这个 游戏玩家 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对战区，我们也是看一个视频啊，来看一看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为他们的比赛来预热一下。 扎卡远射冲进了，哦，这球太漂亮了，格拉尼特扎卡距离球门将近30米，沙奇里的射门被挡出来之后，扎卡一脚怒射，将比分扳成了1-1。扎卡这一脚也是打出了身价， 这场比赛的防守做得非常坚韧，而且反击当中他们也在创造机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相对来讲被动防守， 对，好机会，这下到了中路，卡蒂尼亚 在中路没有任何的提示，这是米诺的头球回撤， 结果就是进入到比赛的伤停补时，巴西队打破了僵局， 又是穆萨来了， 到了禁区里，晃开了门将， 几乎是空门了，球进了。75分钟，穆萨独中两元，尼日利亚队2-0领先。穆萨啊，又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独中两元。 好球，直传给了沙奇里，沙奇里斜传，这么一粒，这个球再传后点，这个球简直像解围一样，直接打门。哇，沙奇里在和对方连续对角拼抢的情况下还能找到球门的方向，这个空间感是太好了。 一个值得让人尊重的对手， 道格拉斯科萨， 科萨再冲一 冲，内马尔进球， 打进2-0，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比赛没有悬念了。 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刚才我们是看到了一个这个五大球星啊，看来是这个第一轮一直第二轮踢到现在啊，也是表现很好的，在昨天真的是可以说是为人称道啊。我们也是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对战界面，我们的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好了啊。第一场我们要开始的就是比利时对突尼斯的较量，也是今天晚上要上演的啊，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的啊，我们可以开球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啊，是刘飞啊操纵这个比利时队啊。罗源操纵突尼斯队，这两个这个玩家，我们之前的比赛里我就说过，说一定要抓住一个什么机会呢？抓住一个在游戏对战里，因为你轮到的球队是被设定好的，有的时候你第一轮可能操纵了一个强一点的队啊，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利用球员的素质和自己的能力的结合，取得这个大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然后咱们也来先来说说这个982游戏世界杯节目的这个游戏规则吧。 没错，先来。我来说说这个小组赛阶段的吧，就是先说这个热场阶段的哈，6月14号到29号在这个小组赛期间，我们每期节目都会操纵两位球员，我差点说这个邀请两位足球游戏玩家和这个话题嘉宾到场哈，在直播节目中的这个3局2胜啊，进行3次这个 FIFA 18的这个对战，然后获胜的这个玩家，最终这个3局2胜啊，大比分获胜的玩家会获得这个16强的这个晋级资格。 然后6月30号到7月15号，也就是这个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哈，每期节目呢，同样会进行3次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呢将会参加下一轮的这个对战的资格。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问这个咱们的冲亚哈，平时我觉得女生应该是很少喜欢玩这种足球这种体育类的这个电子游戏的，平时可能运动都是喜欢一些更加偏这个女性化的，可能健美操啊、自行车啊，对呀、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的可能会少一些哈。那你身边会有人喜欢玩这样的这个游戏吗？ 会有男生喜欢玩，因为其实我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杯官方这个 FIFA 是出了这样的一款游戏，在之前我确实是了解的比较少，但是今天我看了咱们这个界面，满屏的绿色绿茵场，我就有想，好像有印象，身边的男生有玩的，有些男同事，他们比较感兴趣。 对，这个多多少少男生多多少少不是玩篮球啊，就是玩足球，肯定有这么一两项这个运动爱好。那清睿呢？以前玩过这个游戏吗？ 没有，我玩的比较多的还是王者荣耀。 这个咱们 那你从王者荣耀的角度怎么看待今年的世界杯啊？ 今年世界杯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哈，就是尤其是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强队的队，可能面临了一些挑战，包括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像阿根廷什么的，在出线也是遇到了一定的冲击。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其实今天晚上的比赛，比如说今天这个第一场，像是这个比利时突尼斯的比赛， 我们也是来看一看这一场比赛，两队的这个两位我们这个游戏玩家他们的操作，目前还是0-0哈。我们这个比赛时间呢是整场啊，是现实时间是8分钟。比利时这边呢，我觉得还是这场比赛肯定要有优势的，因为我觉得两位这个玩家应该是他们的水平相差不会很多，但在这样的一个他们手上的技术相差不会很多的时候，那么在游戏里面，这个比利时队的球员的数据，无论是从身材上，从这个速度上，都要比这个要求很多，这个要求这个 他们的数据设定啊，都要比突尼斯优秀很多， 要高一些，优秀一些。所以现在咱们的这个玩家当中，刘飞是代表的 比利时 队是吗？ 对。 哦，然后罗源是代表的突尼斯队。 是。 哦，那好吧，我站刘飞小哥哥。 恐怕这个从真的要从功利点的这个猜测角度来讲啊，很难站罗源小哥哥。在这一局里面，这个突尼斯确实是在球场上还是有一些这个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这个数据啊，还是有些弱的。 作为伪球迷来讲，那我就站这个罗源小哥哥一边吧，加油，罗源小哥哥。 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利好消息，其实突尼斯现在在国际上的这个排名啊，全球第13位。 哦，那还可以啊。 对，当然主要是这个也有这个热身赛的时候找了一些弱队刷分的嫌疑。 哦，其实我站那个刘飞，是因为我觉得比利时队有我们那个非常优秀的卢卡库。 嗯， 我这次世界杯真的是被这位小哥哥给圈粉了，而且对他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真的是在玩命啊，球场上踢。 对。 嗯。然后这个比利时队的世界排名是第3名，也是比较靠前的。 嗯 不是比较，是特别。 是比利时其实啊也是亟待一个大赛的成绩来为自己证明哈、啊。其实他们有很优秀的球员，这次传到门前其实很危险的，再打门还是射门有点无力啊。 嗯， 我们看到刘飞就一直在摇头， 可能还没有进入状态啊。 这个进入状态时间不多了，上半场也就进行了一多半的时间啊。 嗯 嗯。 对，所以刚才子昂说的嘛，比利时队急需这个胜利来证明自己嘛。过往的两届大赛，可能他没有打出这个比较匹配自己身价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啊是更加的低迷和沉沦，所以说近两届大赛也算是在稳步提升。 嗯，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都是让人有印象的。 嗯， 所以今天晚上的比分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的，对吗？ 我觉得胜负是没有太大悬念的，但是比分啊，还真不一定。 胜负没有悬念。 对， 子昂，要不然给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这个比分。 哎，先看看这次直塞吧，好吧，这是卢卡库。哎，卢卡库，你这个漂亮，第二反应很好啊，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祖冲亚小姐姐白这个夸 你。站 你 边，对对对， 白站刘飞，然后也不枉我喜欢卢卡库一场。 这个我觉得刘飞是不是故意的呀？是听着了小姐姐选了卢卡库才专门 受到了鼓励是吗？ 一直在等着选是吗？要不你再挑一个别的球星，然后再说说你喜欢，你随便说一个号码，说让刘飞下一次进球必须用这个号码。 对，说一个号码。 嗯，说一个号码啊。 嗯， 10号。 7号。 不是 贝克汉姆原来是7号是吗？ 对，是的。 嗯， 7号是凯文德布劳内， 对， 是吧？ 德布劳内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可以啊， 是曼城的这个中场大将，也是这个英超今年的助攻王哈。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我们迅速直接开始下半场啊，我们直接开始下半场。这个突尼斯这一边啊，还是我觉得晚上也就是这样啊，可能被进球是必然的，就看能不能打进自己的进球，或者说在这个攻防当中展现自己的风采啊。 哦，这样子。 对，而且罗源这边也千万别着急哈，下一场的话， 对， 第二场是刘飞用韩国，罗源用墨西哥啊。 估计大家就可能会站在罗源小哥哥一边了。 罗源是代表墨西哥是吗？ 对 对。 那我还是要站在刘飞的一边。韩国、 亚洲足球的荣耀。 到底是粉球队还是粉刘飞啊？ 对，然后说到这儿就想说一下祖冲亚小姐姐的名字哈。 啊、哦，你注意到了 啊、嗯哦？对，冲亚，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 其实就是因为我爸是一资深球迷嘛，然后像我本人就是2002年出生的嘛，所以2002年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那一次，然后我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嗯，16岁的小姐姐。 哎，对，我们这个大家看一下。 没有，我看到这个两位主持人的脸上都出现了3道线。其实是这个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爸是资深球迷，然后他就一直特别寄希望于中国这个足球队能够早日的冲出亚洲，以至于我名字就是被这么随性的起了。 我们的选手还是尽快的回到比赛当中啊，我们这个第一节的时间啊不太够了，我们得赶紧把比赛踢完。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晚上也是就是大家肯定是还是很想看的一场，因为首先时间比较早， 对，8点钟， 对，吃完饭消消食或者边吃边看啊，边喝点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对， 而且呢这个也有这个传统，这个比利时不算传统强队吧，欧洲豪强吧现在是。而且最关键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成绩需要证明呢？就是说刚才比如说到德布劳内，说到卢卡库，这在这个国际的这个优秀的联赛当中啊，都是已经是声名显赫的球员了。 对， 就是他们组合到这个国家队里，看能不能有这个好的表现。 好的配合。 我看到这个 冲亚小姐姐，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这个给我先把这个镜头调，你可以看到这个冲亚小姐姐现在是穿着一个德国队的球衣啊。 哦，可以看到是吧？ 对，是可以看到的。哎，这个而且这个球衣还是特别设计过的哈。 对， 是一个主题球衣。 对，是一个球迷服吧，应该是。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德国球衣呢？ 因为德国球衣我觉得颜值还是挺高的吧，白色的。 嗯。 然后，而且德国队的队员们通常来说个子啊，还有他们的颜值也都蛮高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可能要穿球衣上场，所以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上镜的球衣，够伟。 对，但是德国队这次比赛也是很尴尬啊，现在这个局面。 对， 希望我穿的他的这个球队不会让他这个影响人家的比分。 毕竟你刚才站在刘飞小哥哥这边进了一个球，你站在德国队，德国队下一场可能 会有。对，我们拭目以待，看刘飞这一次的战绩怎么样。他这现在是代表韩国队是吧？ 啊，没有，第一场还没踢完呢。 现在还是 比利时的， 他还是比利时。 我觉得刘飞，你得赶紧加进攻了呀，这个不然的话，你这个 快结束了啊！ 对，一比零的这个比分啊，我觉得有点不保险。哎呦，天哪！ 怎么了？ 这是突尼斯这边突施冷箭一脚远射，刚刚说完不保险，刘飞是不是惊出一身冷汗？ 小姐姐这边是看不着这个， 对，我看的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偏，就算我能看着的话，可能以我的这个水平吧，也不太能看懂，尬看。 对，离得有点远了，看不清这个球员。 但其实啊，就是说， 我就只知道球进球门而已。 哎，这球有，我的天哪， 踢出去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刘飞这个表情了。 哎，其实 笑容渐渐凝固， 已经凝固了，已经石化了。 对，刘飞 能看罗源还行，罗源一直在笑， 很淡定， 很淡定。我们现在要麻痹一下刘源，支持一下刘飞，不是罗源，支持一下刘飞。哎，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一下，就他这个游戏也可以有点球或者是任意球这样的设置吗？ 就看你是不是真的犯规了。他们有一个跟这个现实一样，也会写入一个裁判的系统的。 全部都一样是吗？ 是的，全部。 这里没有裁判是吧？我看好像。 这里面有啊，你看到这个场上唯一一个蓝衣服的就是裁判。 那如果说要是比如说点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就觉得还是心潮挺澎湃的。 对， 那这个游戏里也会有吗？ 是的，你甚至可以就是如果说下了节目或者节目有时间，你干脆让他们直接设，就是直接提点球大战 啊， 都可以设计 啊。 这个点球大战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们两个能不能谁犯规一下，我看看。 进入到淘汰赛啊，可能就这个小姐姐要求了 啊，刘飞小哥哥， 二位再拼搏一下， 赶紧去 努力加油。 是上半这个上半节或者下半节的节目当中吧，看看你们谁能努力啊，创造一个点球出来。 对，下一场也可以。 现在还是一比零， 对，一比零， 刘飞领先。 我们看比利时这个小组赛第一轮表现也还可以哈，3-0战胜了巴拿马。 当然了，这个战胜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能说一波三折吧，就全是波，虽然没有折，但全是波哈。这个比利时表现并不是非常的优秀，传啊这一脚，哇，刘飞 又踢出去了。 今天这个看来是他，我觉得他一直在这个看这个自己的按键啊，应该是这个射门和长传键。当然了，射门这个长传键有的时候也是解围键。 现在是不是有点危险？ 这个 被断了是吧？ 对，门将，这是突尼斯门将哈桑啊，还是表现非常好的。但说实话，这个我们在今天晚上看不到哈桑了啊，这稍稍有点不真实。对，哈桑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刚上15分钟，踢了15分钟就受伤了，然后告别世界杯了，提前已经到了补时的阶段哈，最后一个定位球的机会。我们得赶紧开始这个把这个定位球踢完。 其实我觉得清瑞应该要比我更了解一下球类运动，因为本身原先 德布劳内啊，这是德布劳内的这个定位球， 定位球 看 一下。 哇，德布劳内这一脚做的确实是不错。 那这个游戏我觉得做的好真实，看上去好像 挺真实的， 画面还挺不错的。 我们都被这个他这个游戏是牵动着。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清瑞其实还是挺懂，原来毕竟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对，乒乓球比较懂，比较小。 来，我们这个球踢出来啊，哎，这球直接送给了比利时的前锋线的球员。哇，刘飞今天是三过球门而不射，三过这个三射球门而不进哈。可以，那这场比赛也结束了哈，我们的这个上半节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首先要恭喜刘飞先下一城，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他浪费射门机会的这个表演哈。我们必须警告他，下一轮啊，这个下一场你在这个面对这个更强大的墨西哥的时候，操作韩国面对对手操作墨西哥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了啊。有时候浪费机会在球场是要受到惩罚的。那我们这个第一节的比赛呢，第一节的这个节目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哈。这个双方踢的都非常的精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 大家请往这边看，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中午来到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我们继续来回到比赛中。 是的，我们下一节的这个节目开始了，我们下这个两队的这个我们两位操作者的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第二盘他们要这个操纵的是韩国队和墨西哥队，也是今天晚上要进行的一场比赛哈。我们直接啊来到这个比赛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刘飞是要操纵韩国队了哈，这一次韩国队纸面实力更弱一些，来我们开球吧哈，墨西哥的这个实力纸面实力是更强一些，那看看罗源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在大比分上扳回一分。 嗯，韩国队毕竟代表的是这个亚洲嘛， 是， 所以想站一下刘飞小哥哥这边。 我们也是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如果你说您现在这个网络状况良好 WiFi 充足，那么赶紧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哈。而且在优酷视频搜索活力982，或者直接搜索这个982游戏世界杯，也可以来观看我们这个游戏实况。 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看这个视频直播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收听到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是，那这一下这个突尼斯这个墨西哥这边啊，还是有点危险的哈。冲亚小姐姐这个平时这个有没有看球的这个经历？ 其实要不是做了这个节目其实之前真的很少看足球。也就是因为今年我们有了那个特殊策划，然后才看一看世界杯，也真的学了不少知识。 但是我特别好奇，在中国队冲出亚洲的那一年世界杯，你的爸爸没有拉着你一起看球吗？ 他应该是拉着我看过，我印象当中。但是我爸讲太专业了，我真的就是完全听不懂，他又完全也明白不了我的世界。 所以说我们还是看看今天这个游戏啊，看看我们的操作者们能不能给我们踢得明明白白的哈。 对， 我看刘飞一直都还挺淡定的在这一场。 我们这儿看到是韩国这边有一个给出了一个受伤信息，是墨西哥这边啊有一个加雷罗啊，就是加雷罗把这个韩国的球员铲伤了。当然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铲伤了可能就没法踢了，但是在游戏里面你可以选择让他们继续奋斗。 这也看刘飞要不要对、 嗯、 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啊？被铲伤的应该是16号齐成庸，哎呦齐成庸啊、哦，他们的这个前队长也是目前非常优秀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中场。 嗯、哎，前两天比较有名的那个球员，有一位是他们队长还是谁？就孙兴民。 孙兴民是他们的这个进攻核心，也是他们的队长之一。嗯、 他们现在队长是居资哲是吧？主要是 对 就是了解他，就是因为好像是他90分钟的发型完全没乱，然后他的那个 对，你会发现其实韩国队有很多人的发型都没乱，但是说实话，你会发现 C 罗的发型也没乱啊、 哦。 这个很多的这个球员还是喜欢在这个赛前啊、搞一个比较不错的发型。 但你知道，比 C 罗更胜一筹的其实是孙兴民的，他的那个底妆没花。 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部分韩国球员是带妆的哈、啊，但是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些是谣言，但这个还真不一定。 我觉得这真的极具可能性。 是， 对，关键是其实球员的发型不乱，但是子昂这个戴着耳机。一个小时节目，对，看看能不能乱啊、 哎！我其实这个已经是乱了， 对， 乱了， 有点乱。 其实说到发型，今天刚才我们还讲到是内马尔的发型嘛，热干面， 对 对，方便面头， 是真的挺， 我现在就觉得只能用呵呵来形容了，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就是这个审美可能是。咱们理解不太了， 女 生可能理解不太了， 我不太能理解， 对对， 男生能理解吗？咱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如果说只从这个男性的角度来说啊，我也。可能说这个太不符合我们的亚洲审美了、但是我从这个看球的角度来说，我非常理解这个南美球员和非洲球员他们想要搞出类似发型的这个心情。就比如说这个韩国球员我记得在亚洲杯上染了一头油绿油绿的头发，对吧？这个在我们、 中国人不太理解， 对中华文化里面可能说觉得这个不太好， 寓意不好， 是，但是呢，这个在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没有这一说。那我可能从南美的角度来讲，南美文化也就是这样的奔放洒脱， 奔放， 对快乐的、他们很喜欢搞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发型，或者说看起来很有趣的发型，这个发型就会给人带来快乐。 也是，所以经过子昂的启发，顿时觉得内马尔那个发型还是蛮让人觉得快乐的。 对，尤其是对于我这种伪球迷来讲，反正一看他的发型就知道内马尔在场上的哪。个位置了， 是、你像法国队现在好多人都剃了光头，所以说这个前面啊，要不是这个给特写给这个大全景，有时候第一秒还真认不出来是谁。 看不出来，对。然后我现在比较期待，其实就是那个韩国队的门将赵贤佑，我是觉得他上一场的这个表现应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 哎呦，门框啊！这边刘飞惊出一身冷汗。 虽然没上场，但是也是惊出一身冷汗啊。我觉得刚才这个游戏真的做得挺专业的，比如说他们在这个身体冲突的时候，真实的能让队员就是上下场说谁受伤了， 是的，他这个 被罚下，或者说被 下场下去了， 下场对 治疗去了。 游戏里说一个物理引擎嘛，就是说他这个专门设计了一些算法和一个数据处理器，就来计算这些物理碰撞啊，无论是人跟球、人跟草坪，还是人跟人之间。计算都是非常不错的。 哎，但我有个疑问，比如说像这一场两支球队他们的球衣的颜色其实还跟绿茵场区别挺大的。 是， 对，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是绿色球衣的话，在场上会不会吃亏啊？ 那欢迎观看这个巴西队其实还好吧，这个以黄色调为主。欢迎观看尼日利亚的这个青青草地版的这个球衣。 对，就是如果他们踢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术呢？就是比如说，你想，如果是一个白点儿，一个红点的话，在绿茵场上会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一个绿点的话，对于他们自己球员之间的传球，是不是会受影响呢？我不懂啊。 其实我觉得从实际角度来看啊，毕竟球场是一个平面，人都是站在上面的， 立体的 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可能观众在看转播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绿色 融为一体， 这个绿色跟这个球衣的颜色绿度啊太一样的话，可能看有点困难。 哎，但是他们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迷惑到第四裁判，就视频裁判？ 啊，对， 视频裁判应该还比较职业吧？ 对，我特别想问子昂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这届的球场，我看到都是深绿跟浅绿间隔的，这个是为什么呀？ 这个就是 为了好看吧。 其实所有的球场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草皮啊， 对， 它不是说这个我漫无目的撒草种子，然后就施肥往起种吧，不是这个马场那样的草场，它都是这个。 底下其实都是硬硬的这个水泥地，水泥地上面呢铺着一层草皮， 草皮， 对，所以说它不是底下就是土了， 就是土， 往下挖能挖很深那种的，底下是硬硬的这个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层这个真草的草皮。那么在铺的时候，一是为了美观， 美观， 当然这是足球这个很远古以来的常识啊，以前就是真草地， 对对对， 以前呢后来发现这个，比如说有了电视转播了，有了这个边材要看越位了，那么画成一条一条的，那这样的话呢。一是更美观啊，有这个视觉上的这个偏差，二是帮助这个观众，帮助这个电视转播，帮助裁判更能好更好的分辨这个，从横线上的这个角度来分辨谁有没有越位， 对，看越位比较明显，比较清楚。 当然了，现在也是有这很多的，你们去看这个球场啊，就是如果说你们有这个游戏，或者说去搜一搜，说这个草皮最好看的球场，会有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球场，包括一格一格的啊，包括斜纹的。我见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拼盘式的球场，我记得是我在之前解说这个澳洲这个足球联赛的时候，澳大利亚这边的足球联赛，他们这个拼盘式的就是跟这个拼盘披萨一样，一边是这个格子的，然后一边是竖条的，一边是横纹的，然后一边是一个这个斜纹的。还有一个球场最这个我觉得设计特别好，就是什么，它从中间像一个太阳一样放射出去几张草皮，当然了这些都是很难了， 这就这个成本会挺高的吧， 对，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当然了也是这个这些球场如果说真的要作为世界杯比赛用的球场，八成啊还是会这个 规矩一些， 对，规矩一些， 就我觉得要在中国举办，其实可以中间那个搁一个火锅的那个形状，然后 鸳鸯锅， 对，鸳鸯锅。 我们现在看罗源和刘飞的这个比分还是0-0呢， 他们都也在后程发力，可能 其实刚刚说到墨西哥的实力可能要更胜一筹吧，但是现在从比赛上打看起来倒没有， 还挺焦灼的， 对，从这个游戏中啊还是看起来还是很焦灼的， 我们看到刘飞的脸上又洋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自信的 微笑罗源小哥你要加油了， 紧接着韩国队就断球了哈，然后又把球权送了回去。 对，我们看那个小组赛第一轮的时候，是韩国是0-1不敌瑞典啊。 对，韩国其实说实话，他们是以这个身体素质在亚洲著称的，尽管说这个都是黄种人，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较能跑，然后体能呢也是练得比较充沛，就是疯狂的拉体能，把这个自己的体能做到极限，但是面对这个瑞典真的是太人高马大了， 对， 所以说 身体有优势， 对，你再能跑，就像这个阿根廷对冰岛那一场一样，当然了，真不好意思说了，这前两天这3-0一出，就是你梅西虽然说有实力啊，有个人技术，但是往这个对面禁区附近一站，冰岛队四五个球员一围，梅西就没了， 对，真的是。 但是不是 C 罗也踢得挺好的，各国肯定球队也重点盯防他，为什么 C 罗今年发挥这么好？ 是因为两个，我们先看这场比赛是已经结束了哈，一个0-0收场，对，那这样的话 尴尬， 我们就赶紧要把这个视角啊转向我们的这个第三场比赛了哈。第三场比赛，我们也请两个这个操作者，我们来赶紧这个选择第三场比赛这个各自的球队哈。罗源是德国队，刘飞是瑞典队。那这个是 德国队 。而且 小姐姐的主队。 而且这个德国队在纸面实力上，这是应该是最强的一支球队了哈。在这个游戏数据里也是非常强的，也就德国、法国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位啊，能不能有一个给我们带来惊喜哈，看德国队能不能迎来一场大胜。但是瑞典啊，说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就叫强队克星啊。 瑞典， 对，当然了它不一定是场场都能赢，它可能就是遇弱则弱， 遇 强 则 强，遇强则强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能把这个强队给掀翻了。 那他这个还是挺有杀手锏。 是刘飞是操控的瑞典队是吧？ 是。那这样的话罗源又拿到机会了啊，来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这也是揭幕战和决赛啊将要进行的球场，我们的运气不错。据我也说说这个，我们这个进入比赛之后啊，可以直接开始中圈开球了哈，毕竟咱们也都没哨子。 对，我们聊我们的。 这个C 罗啊，为什么说这个他可能是受到的这个盯防少一些？因为他们逐渐的改变了C 罗改变了踢球的风格。在C 罗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日常被踢翻啊，在他23-24岁的时候，后来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个人的成熟以及风格的转变，毕竟这个C 罗是传统的欧洲足球人，对吧？他是传统的欧洲人，欧洲足球其实一直还是比南美足球更加的严谨，更加的大开大合一些。所以说他这个你会在投来的比赛中，尤其这届世界杯看到他和他队友们之间的 距离拉得比较开，然后呢经常是通过这个比较中长距离的传递，然后互相的调度。那如果说你都去盯 C 罗了， C 罗先把球传给别人啊，C 罗我也不过你，就是 C 罗不会自己去尝试过多的过人和摆脱，我也不过你，就是我先把球给队友，你要是就来盯我，不盯我队友，那我的队友自己去打门去，你不防他， 就整体实力还可以的啊。 对，那当然都是职业球员嘛。 对，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防了我队友，那是不是你防我的人就少了？ 对， 这样的。 对，所以说你看 C 罗的，尤其第一场这个西班牙的这几个进球，包括你看看这几个进球啊，第一个球是一个点球，这没得说啊，这个是创造出来，自己突破创造出来的，也是跟这个西班牙的后卫也有点疏忽有关哈。第二个球是一个远射，第三个球呢是一个直接任意球，第四个世界杯进球是一个传中开出来以后的头球，也就是说他没有依靠过多的个人的盘带呀，他不像梅西那种需要带球， 需要配合。 对，你看他在射门的时候拿到这个球的那一瞬间，他有绝对的射门机会，包括那个远射，他面前只有一个防守队员，剩下的都在盯他的这个疯狂跑位的队友，也就是说他有足够的射门的机会。 对， 而梅西呢，你看这个阿根廷的比赛，梅西拿到球一般在中圈附近，或者说呢一拿到球他身前至少有两个人，他的队友没有吸引到足够的防守球员， 他还是挺累的。对， 所以说他不能， 清睿特别心疼梅西，感觉 现在大家都很心疼梅西， 都很心疼， 反正也很心疼这个很拼的 C 罗。 但据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传言，据说梅西在俱乐部踢的成绩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的， 一到国家队可能就凸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了。 对，是的，因为梅西，这就是说什么呀？确实必须佩服 C 罗的一点，说这个 C 罗从这个身体素质来讲哈，他我觉得。如果非要出一个表的话，我会把身体素质最优秀的这个球员这一票投给 C 罗。一米快九的大个子，然后这个肌肉块线条非常的明显，而且他不是健美那种专门练块的，而是说他每一块肌肉都有自己的这个作用，真的是能让他。 咱们去搜一下照片， 我们两个 还是要搜一下的， 一下子就亮了。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不是那种让人看了以后害怕那种大块头的肌肉，而是说真的是健，真的是美。 健美。 对， 而且听说他还挺自律的，是吗？ 对，非常的自律，所以说他真的是非常的严格，就是为了争得在球场上的更多的荣誉和 良心球员。 对，真的是 专业球员，很专业， 太用心了。而梅西呢，确实受到了身高的限制，而且南美球员的风格嘛，他必须是通过这个盘带以及过人摆脱，这是他能所做的。那么所有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了，你过一个过两个还好， 还好，对。 那你不能永远过人，就是梅西有过连过五人、连过六人的神迹哈。但为什么称之为神迹？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 太难了，对， 过人都过那么多人，就是过一个、过两个、过到第三个、第四个就已经很累或者很困难了。 对。 那所以说，所有的球队都这么抓住这个特点啊， 所以要考虑改变一下自己的既有的战术和打法。 你看，这就是 C 罗之前也是这样的球员，但是他有这个能力说做一个强点型的球员，就是说我等待队友撕扯空间之后，我就一对一，我绝对不虚，就是我这个身体足够硬朗啊，我这个身材足够高大，我投球也没有问题，我这个扛人爆射也没有问题啊，远射也能打。但梅西，你让他去跟一个一米九的中后卫去争一个头球，或者说你跟冰岛那些大个子去一对一的硬碰硬，太吃亏了。所以说真也是 全才， 是。所以说人们都说啊，这个梅西是天才型的球员啊，他天才在哪儿？在于他的脑子和技术。但是呢 ，C 罗是真正的优秀的足球运动者啊，他可能没有梅西那么强的天分，但是他通过后天的努力，他的荣誉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梅西。 所以现在我们看出来，只要你足够勤奋，然后 还是 可以更胜一筹的， 是 还蛮励志的故事啊。 其实作为梅西的球迷，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啊。但是之前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基层解说员，给自己打个广告。就是说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也说啊，说这个 C 罗这一次真的是更胜一筹了啊，你无法去不尊重一个这么努力的球员，你无法，如果你真的爱足球的话，你没法不尊重不尊重他， 无法漠视这样的一种努力，而且长此以往的一个坚持。所以刚才咱说了德国跟瑞典，所以今天晚上要是预测一下输赢的话，其实挺难预测的，是吗？ 是很难预测，就是尤其德国今年这个表现太差了。 对， 德国 第一场0-1就输掉了嘛。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墨西哥队啊，0-1的比分啊，掀翻了德国战车。而那场也是给了瑞典的一个启示。在墨西哥这场比赛前，肯定所有球队都犯怵，说这个卫冕冠军德国好强啊，怎么踢啊？ 对， 墨西哥告诉你就按我们这么踢， 能赢。 是，当然了，也跟这个德国队今年的状态一般，而且这个跟人员的这个变动缺失有关系啊。 咱们看这个游戏世界杯啊，刘飞领先，不是刘飞操控的这个韩国队和罗源操控的墨西哥队，现在还是0-0。 不不，这个已经是到、 哦、 到 德 国 跟 瑞典， 德国到瑞典、哦、现在是0-0哈。 对，德国穿上了这个他们熟悉的白色调为主的，胸前有红黄蓝红黄黑三色的这个球衣， 红黄黑。 对，跟我们的这个，我们来再来看一遍，跟我们这个这个冲亚的球衣是很像的。 来穿这样的一个球衣来为刘飞同学呐喊助威。 嗯， 德国必胜。 哎， 不是德国，是罗源小哥哥操控的，不好意思啊。支持了两场刘飞了， 刘 飞发出了一声叹息， 发出了惨叫的叹息。 没有看罗源的表情，也很尴尬。 姐姐对，一直想站这个刘飞小哥哥的边儿。 刘飞他不是体育广播的吗？ 对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说啊，我觉得这个罗源这块得多想想办法了哈。利用德国队这个优势，而且现在瑞典我看还有一个伤了的，利用德国队这个前场的这个豪华的阵容哈，一定要想要打出一个成绩来，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三场比赛下来，如果这还是0-0的话，这个晋级就要这个没戏了。 嗯，跟阿根廷一样要凉了。 嗯， 对，这个、 阿根廷现在应该 有点希望， 还有一点点希望。自从昨天，尼日利亚赢了 冰岛， 对， 是这个只能说就是判了个死缓。当然，这个可以，如果说表现良好的话，直接就出线了哈。我们 就不用看别人怎么踢了。 是不用看这个冰岛的 脸色。他要保证日后，刚才我们说他要保证日后跟那个尼日利亚。阿根廷跟尼日利亚的时候要大比分获胜，所以他才有更大的希望。 要比冰岛，如果说冰岛要赢克罗地亚的话，他就比冰岛的比分更大才行。 对，还得看人家冰岛和这个克罗地亚这场球是吧？ 经常是要到这个情况 掌握在别人手里， 就要看别人脸色了。 对，这种大赛到了小组赛第三轮都是这样，就是说命运往往就很有可能会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我想可能中国球迷对这个感受颇深。 哎，是，就是说我们经常是需要靠。哎，先看看这次中路，哇，这脚打门太遗憾了，厄齐尔 蹲下了。 哎，这个 差一点点。 对，这场比赛德国队拿到最好的机会之一，前场的二过二非常的漂亮。 加油呀，罗源小哥哥，咱们要赢一场啊！ 你是支持罗源的是吗？ 对对对， 所以你是支持 我主要看你穿的是德国队的队服嘛，所以我想站一下德国队。 嗯， 好好好，我们女生嘛都一定要站德国队。 对对对。 希望之后今天傍晚的这个凌晨这个德国队要争点气啊。 对，是2点的时候，今天德国队瑞典。对，要是再输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够呛了。 刚才听子昂介绍了一下瑞典的打法，说他们其实还是遇强则强的这样的一个 队 形。 对，因为一样就是说北欧嘛，北欧你知道天气寒冷哈，人的身体素质其实很棒的，都是身材非常的高大。就是说在欧洲他们这个都是北欧的几个国家，丹麦啊，这个瑞典啊，挪威啊，他们的球员包括冰岛，你看拉出来以后都是人高马大啊，特别的可怕。所以说欧洲这边呢本来就是以更硬朗一些的足球风格著称，但是当硬朗遇上最硬朗，那肯定还是最硬朗的要 硬朗。 对， 因为之前听说西班牙的这个打球的风格，就有一些女生会喜欢，可能会懂一点的。 西班牙是欧洲里面最细腻的。 说他们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可能是那个进球手。 对， 就是他们的打法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尖刀。 是， 所以瑞典是这样吗？不一定。 瑞典其实啊，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是尖刀的。 哦， 我们先来看看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补时已经是时间到了，德国可能有最后一次打门的机会啊，这球还在。 哎呀， 这脚打飞了啊！比赛就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刘飞吧，我们只能说恭喜刘飞了哈。 我觉得他俩好像也没发挥出来俩人的最好水平哈。 对，不管怎么样，这个 又是0-0。 罗源有点遗憾啊，最后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攻门的机会啊，打自己也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但是临门一脚，就像刘飞在用比利时的时候一样，非常的可惜哈。那我们也是有请这个两位我们的这个还想踢经典加时点球 还在选。 我们也是邀请这个两位啊回到我们的这个 来吧， 对，我们的这个话筒前， 回到我们旁边，回到冲亚小姐姐旁边 来坐。 为我们的这个、 欢迎英雄凯旋， 对刘飞放上一场这个 We Are the Champion 哈。 对， 其实所以二位的这个游戏的戏龄其实还挺长的了，是吗？ 其实刚才我们还是看，就是说刘飞一直说我们他在这个家里啊，就经常玩游戏哈，玩游戏的这个经历还是很多的。 对， 你觉得还是利用到了？那你觉得我们先邀请罗源来说吧。罗源，你觉得这个结果意外吗？遗憾吗？ 其实不意外，因为刘飞他自己的水平也非常高。 哇哦！ 然后我的话可能就是， 对于自己球队的临门一脚，然后把握可能不是这么的准确，这样子。 嗯嗯，你觉得对？今天你有没有发挥出这个平时在家里啊，在学校里玩的这个水平啊？百分百发挥了吗？还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一吧。 哇塞！ 一会儿放学别走， 留下来跟藏老师来一局。嗯。 对，那刘飞觉得呢？你发挥出百分之多少的水平？ 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在水平上应该是很相近的，因为第一场我使的是比利时队，大家都知道那个比利时的球员的能力值可能要比突尼斯更高一些吧。 嗯、 然后可能我也是比较幸运吧，能够取得一粒进球。但是我们两个在就是攻防的那种感觉上都是很严密的，都是不给对方机会的那种，所以收获了两场平局。 嗯，那刘飞是发挥了2%的水平，可能是哈。 对，可能这个两个这个我们的操作者今天总有分个胜负嘛，球场上也是啊，总会有胜负啊，但胜负乃兵家常事，所以说也是恭喜刘飞啊， 险胜。 对，罗源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超级替补区啊，也展现出了很不错的操作实力。比如说刘飞哪一天这个有班来不了的时候啊，晋级比赛的时候他来不了了，那我们也许会邀请我们超级替补区的这个操作者们啊来上场哈。那今天的这个三场我们的游戏比赛也踢完了哈，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哈。我们这边聊也是非常的开心。 对、 啊、那两位也是简单的预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场吧。你们觉得刘飞，你觉得德国今天能不再爆冷吗？能不能正常发挥？ 我觉得德国队今天是面对瑞典是吧？ 对，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获一场胜利，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第一场表现其实很让无数球迷都是有一点的失望的。我觉得经过一场调整吧，而且毕竟德国是一个老牌的强队，他有这种迅速的调整这种状态的能力，我觉得在今晚的比赛应该会我们看到一个和上一场不一样的德国队。 嗯， 我们也期待一下德国队。 对，说的很有道理。 嗯， 那今天这六支球队啊，三场比赛六支球队，罗源你有没有特别关注的？ 可能还是德国这一场吧。 嗯，也是德国。 德国上一场输给墨西哥了之后呢，他这场肯定是要拿分的嘛。 嗯， 而且肯定要力争一场胜利。 嗯， 然后这个的话，而且德国向来是不怕瑞典这种特点的球队的。 嗯， 然后德国上一场他自己的战术出问题了之后呢，他这场他主教练肯定也会想办法来做出一些改变。 嗯，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还是看好德国能够 战德国。 对，然后今天拿到胜利。 是，那今天也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哈。 嗯、 啊，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一轮比赛走过来哈， 嗯， 有没有什么这个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哈？比如说刘飞，今天这个你操作的这些球员里面，有没有说有这个、你是在平时踢球的时候会像就是说游戏照进现实，现实照进游戏，会不会按照游戏在玩游戏的时候按照现场的这个你喜欢的球队，现实中你喜欢的球队的踢法去踢？ 嗯，当然会，因为我是就葡萄牙球迷，我是 C 罗的球迷。 嗯， 但是我就像我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踢国家队的话，我可能会更多的选择葡萄牙队。 嗯， 然后呢如果踢俱乐部的话，当然就是皇马了。 嗯， 对。那罗源，你在平时因为你是现实生中也踢球啊、然后游戏也玩得不错，那你觉得现实踢球玩游戏你觉得哪个更容易啊？ 肯定是玩游戏来的容易，因为 不用跑，不拼体力。 对，然后你可能会平常的话跑个10分钟，然后20分钟，然后体力可能就不够了，这样子。 嗯， 哦， 对。 另外，我是巴塞罗那的球迷，我是梅西的球迷， 哦、 所以可能我们之间还要在线下再约来几场。 可以，可以。 对，刚才我们也聊了半天 C 罗和这个梅西啊。 实在不行，你们一会儿直接来个点球。 对，让春夏小姐 来看一下这游戏怎么点球啊？ 对，机动点球。但我觉得，就是说到点球，我也觉得游戏里面有一个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踢这个任意球哈、很有威胁的任意球或者点球的时候，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控制自己的脚就好了，你的脚作用到这个球上，基本上如果说练过的话，练过点指哪打哪。但关键是你在这个用拇指去控制这个任意球啊，这个弧线，我觉得真的有点难了哈。哎，不管怎么样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要马上告一段落了。那也是感谢各位网友，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收看这个市团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之酒吧游戏世界杯系列节目。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的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节目组都会邀请多位足球 球游戏高手进行世界杯实时赛程的前瞻以及2018世界杯足球游戏的对战。只要您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里的直播间呢，就可以随时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然后在优酷平台上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游戏的对战画面。 是的啊，虽然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世界杯也总有结束，但是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是不会停歇的。拜拜。 拜拜。 下一档节目为您预告一下，是魔力 X 档案。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